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English, English. английский язык. English. 张道真自学英语. Teach yourself English. 欢迎光临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公正主讲. Hello, everyone. Welcome to Teach Yourself English. Hello, listeners. It's Scott here again. Okay, I'm ready for lesson 9. Are you ready? Let's go. 在 lesson 5到 lesson 8，也就是第五单元到第八单元里呢，我们学习了如何描述人。那么今天呢，我们将去 Nancy 的家里做客，看看她的单元房是什么样的。不过首先呢，先走入第九单元 section A 的单词典籍。 New words for today. Apartment, apartment. Third, third. Floor, floor. Building, building. Living room, living room. Dining room, dining room.Bedroom, bedroom. Bathroom, bathroom. Kitchen, kitchen. Big, big. Comfortable, comfortable. Much.Much. 如果我们说谁谁谁住在楼里，那么他住在一个这个单元房里 ，apartment, a p a r t m e n t. 那么楼房呢 ？building, b u i l d i n g, building. 那么谈到这个 apartment， 也就是公寓，肯定我们要说了，它在第几层？第几层啊？比如说第三层 ，third, t h i r d, third.第三层，这个层呢叫 floor, F-L-O-O-R, floor, third floor 就是第三层的意思。在一个单元房里呢，那么会有不同的房间，比如说有客厅啊、餐厅啊、卧室啊。客厅是 living room, L-I-V-I-N-G, living, living room. 那么餐厅呢 dining room, D-I-N-I-N-G, dining.Dining room, living room, dining room. 那么我们的这个卧室呢 ？Bedroom, bed 是床，跟 room 连起来 ，bedroom。再来看一下浴室的说法，其实呢，我们也可以说它是卫生间。卫生间是 bathroom, b a t h r o o m, bathroom.说到 bathroom 啊，还有这样一个小笑话。那么在我们这个英文里面，我们说厕所，很多朋友都知道应该用 WC 啊，说我去一趟 WC。但是呢，我们说这个比较委婉的说法呀，我们就可以说 bathroom， 也就是我去趟洗手间啊等等。那么以前呢，有这样一个朋友，那么他呢带着一个老外在外面转呀转呀，这个观光啊。那么突然这个老外说啊，我想去 bathroom。那么这位朋友呢，他的这个英文啊其实还是不错的，但是呢他给理解反了。那么他就把这个老外呢带到了一个这个洗澡堂，然后老外一进去呢哭笑不得。那么这位朋友犯了一个什么错误呢？也就是他把 bathroom 啊，这个从字面意义上理解，当然也可以作为这个洗澡间来讲，但是呢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往往呢 bathroom 是被用作厕所这个意思来用的。最后再来看看另外一个这个公寓里的房间的说法，比如说我们的厨房应该是 kitchen, K-I-T-C-H-E-N, kitchen。 我们在描述这些房间的时候呢，有时候我们可以说啊，这个房间很大，大是 big， B-I-G， big， 说我的这个房间呀又大又舒适，舒适是 comfortable， C-O-M-F-O-R-T-A-B-L-E， comfortable， 舒适的意思。有时候我们说啊，我们非常非常喜欢什么什么东西，我们非常喜欢自己的这个 apartment， 非常就要用 much， M-U-C-H， much。 学完了生词，一起来到 Nancy 家做客，看一看她住的公寓是什么样的。 Text Ken Cohen. Nancy has an apartment in New YorkIt's on the third floor of an apartment building. She has a living room, a dining room, a bedroom, a bathroom, and a kitchen. Her apartment isn't very big, but is very comfortable. She likes it very much. Nancy 的公寓在哪儿呢？Nancy has an apartment in New York. 哦，原来 Nancy 在纽约有一间公寓。大家注意到了吗？在我们谈到地点的时候啊，通常要用 in 加上城市或者是加上国家。那么这个公寓是在几层呢？ It's on the third floor of an apartment building. 先来看看 apartment building 就是公寓楼。It's on the third floor.这间公寓在第几层呢？ It's on the third floor. On， 请朋友们注意这个介词，在第几几层要用 on the 加上叙述词，然后加 floor。在第三层 ，on the third floor. It's on the third floor of an apartment building. 那么它的这个公寓里面都有一些什么样的房间呢？ She has a living room, a dining room.A bedroom, a bathroom, and a kitchen. 那么它有什么呢？ Living room 有这个客厅， dining room 餐厅， a bedroom 啊，还有一个卧室， a bathroom 有一个卫生间， and a kitchen 还有一间厨房。那么它的这个 apartment 到底是大还是小呢？ Her apartment isn't very big. 那么它的这个 apartment 呢，并不是很大， but is very comfortable， 但是呢却是非常舒适的。 She likes it very much， 当我们说我们非常喜欢什么什么事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说 like something very much， 比如 She likes it very much。 好，为了帮助朋友们更好的这个理解课文呢，我们还是进入句型的学习。 Pattern drills, pattern drills. Where is your bedroom?It's in that building. Which floor is it on? It's on the second floor. How many rooms are there in this apartment? There are four rooms. 在今天的句型的学习里面呢，啊，我们来学习一些如何对房间来提问。比如我们说啊，你的这个卧室在哪？ Where is your bedroom? 我们要用这个 where 来提问。回答是It's in that building， 就在那个建筑物里面，或者是就在那个楼里。那么说是第几层呢？ Which floor is it on？ 请朋友们一定不要忘记这个介词 on。 It's on the second floor， 它在第二层。好，一起来复习一下这个叙述词，从一到六我们来试着数一下。一应该是 first， 所以说在第一层呢就要说 It's on the first floor。那么在第二层呢 ,it's on the second floor. 第三呢应该是 the third. 那么在第三层就是 ,it's on the third floor. 第四呢应该是 fourth. It's on the fourth floor. 第五层 ,fifth. It's on the fifth floor. 最后第六层 ,it's on the sixth floor.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在 fourth 还有 sixth,后面呢我们都加了这个 th， 也就是 four 加 th， sixth 加 th， 那么用 fourth 和 sixth 来表示第四和第六。通常我们在这个参观一个人的公寓的时候呢，还要问你的这个公寓到底有多少间房啊，这时候我们就要说 How many rooms are there in this apartment? How many rooms

厨房里有一个小桌子。第三题，客厅里有一台电视、一个台灯和一个沙发。第四题，这个单元房里有两个卧室和一个客厅。而第五题呢？这个单元里有一个客厅和两个卧室。好了， I'm afraid we have to call it a day, so I'll see you next time. Okay, great job everyone. Well done. See you next time. 亲情冰雪，筑梦冬奥，冬奥英语，北京外语广播，周敏主持。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冬奥英语，我是周敏。在昨天的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了瑞士著名的小镇圣莫里茨。圣莫里茨开展冬季运动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所以1928年第二届冬奥会就是在这里举行的。Well, the 1928 Winter Olympics were a winter multi-sport event which was celebrated between February the 11th and 19th, 1928 in St. Moritz, Switzerland. The 1928 Games were the first true Winter Olympics.Held on its own as they were not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Summer Olympics. Fluctuating weather conditions made these Olympics memorable. The opening ceremony was held in a blizzard. In contrast, warm weather conditions plagued the Olympics for the remainder of the Games, requiring cancellations of one event with temperatures as high as 25 degrees Celsius.Athletes from 25 nations competed at these games, up from 16 in 1924. Nations making their first appearance at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were Argentina, first participation of a delegation coming from a country belonging to the Southern Hemisphere, Estonia, Germany, Japan, Lithuania, Luxembourg, Mexico, the Netherlands, and Romania.第二届冬奥会于1928年2月11号到2月19号在瑞士的圣莫里茨举行。当时申请主办第二届冬季奥运会的有瑞士的三个城市，达沃斯、恩格尔堡和圣莫里茨，最后选定了圣莫里茨。圣莫里茨位于瑞士的东南部，当时人口不足5000。圣莫里茨包括两个小村落和矿泉疗养，被阿尔卑斯山峰所环绕，地势较高，风景优美，冬季时间较长，17世纪时已经成为上流社会的疗养地和夏季游览地。这次参加比赛的25个国家共有464名运动员，首次参赛的国家有德国、荷兰、罗马尼亚、立陶宛、卢森堡、墨西哥、日本、阿根廷和爱沙尼亚。圣莫里茨一向气候稳定，但是第二届冬奥会期间气候却反常，出现了罕见的高温，冰雪融化，致使滑雪运动受到很大影响。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冬奥英语周末版。 Coming up next, English for the Winter Olympic Games Weekend Edition。 有一种古老的食物吸引着东西方的味蕾，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之后传到阿拉伯帝国，大约公元八世纪开始风靡亚洲欧洲的厨房，它就是面条。人与美味无国界，世界与你零距离。 北京外语广播，聆听彼此，走进你我。If you smile when no one is around, you really mean it.